为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刚果民主共和国总统约瑟夫·卡比拉·卡邦格向朝鲜劳动党委员长、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发来了贺电。电文表示重申有意志要为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两国之间良好的友好合作关系而努力。电文表示衷心祝愿金正恩同志身体健康，在领导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事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就。